梁静茹再邀请你去台北看一下美好的夜景。费时梁静茹101，当年发表崇拜专辑的时候，他肯定想不到除了台北的101大楼，未来某一天还会出现一个火箭少女101。八月最后一天，8月31号星期五，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曾经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的风吹麦浪，其实在炎炎夏天的时候，我们觉得酷暑难耐的时刻会特别的渴望秋天到来，但真正是可以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的时候，也会发现真的有点舍不得夏天就这样结束了。因为在四季当中哈，它最热情也最豪爽，性子属于直来直往的类型，而且充满能量，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也是最活跃的。不过时间就是时间，不会因为什么被留恋，什么值得停留，它就放慢了它的脚步，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的懂得珍惜这个词的含义。所以在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你看到日历八月那一页终于要翻过去的时候，不知道你都想了些什么。如果说在下午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想要跟我交流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戴毅就好了。就请 Charlie Puth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a friend. I just wanna give you love.Reaching out to you, so take a chance. matter where you go, no, you're not alone. I'm only 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ome along with me and don't be scared. 现在不讲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意 心用在哪？与其求死不见爱一根头发，不如消耗热量。你想干嘛就干嘛。 对现在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动起来的人来说，这首歌完全可以带你抖起双手双脚，消耗一下卡路里。你想干嘛就干嘛。拉拉徐佳莹。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送给那些在今天明天开始吧，应该说彻底的家里的娃就要开始上学了，新的学期开学的家长朋友们，因为马上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后呢，你们的工作任务还有包括这个带娃的任务也会轻松了很多。因为前段时间在放暑假的过程当中，我确实看到身边的同事因为实在家里边没有人看娃了，把孩子带到单位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哈。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 Sunny Chu 说，九月北京即将迎来最美的季节，同时呢我家彤彤也迈入了初中大门，祝福你的学习生活一切顺利。基本上看到两条都是跟学业有关系的哈。这一条有人会觉得说，真的会有人欢呼雀跃的期待开学吗？我想应该会的哈，而且一定是学霸本人，或者是正在成为通往成为学霸路途上的学生，就这样是好学生了。老师和家长眼中的好学生。所以我想这样的回答是不是可以让福字福事啊，看头像应该是孩子的妈妈稍稍宽宽心，因为他说儿子今天早上突然跟我说，妈，我终于开学了。其实作为妈妈不太明白孩子这是几个意思。就有这样的孩子，我觉得身为老母亲应该眼含热泪的拍拍他的肩膀说嗯，然后转身去抱抱孩子的爸爸。感谢他没有把不爱学习的基因传给你们的儿子。好了，开个玩笑哈，当然也希望确实在这段时间啊，暑期过程当中要带着孩子在暑假里面还要进行一些实践啊学习的家长朋友们确实很辛苦，你们可以在学生开学的这段时间里面好好休息一下。提前祝你们周末快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有请庾澄庆还有 Jeff 张信哲。 书鲜花香很久，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 他像女人心思，你运气不够，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起勇气把爱说出口，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令人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不停转动， 真情流露

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见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会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盼望的却握在他手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在时间里云深百味。 我的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并非天意，能不能朝着他的多是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也 是缘。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 就是这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机遇，有的是向上的机会，有的是向下的陷阱，很多的人和事情需要我们在这一路当中慢慢去体会，然后去领悟去感知，而在这样的一种经历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我们自我会变得很成熟，然后也会慢慢的知道如何去消化掉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把这样的一种经验变成保护我们自己下一次不太容易被轻易受伤害的盔甲。来自于吴克群和莫安琪的合作《人生超幽默》。有一个人他对生活对于生命的理解更加的深刻包容，而且更加的宽阔，他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解读音乐的人，而且人本身就是音乐，有100种人那就有100种音乐，即便是有的人不唱歌，他的一生也是一种音乐，因为音乐不只是有形的声音，人的一生的整个过程都是音乐，他就是谷村新司。马上这位日本国宝级音乐家就会在阔别10年之后再度来到北京的舞台，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40周年之际来到北京开演唱会，把38年的心2018演唱会带到北京北展的剧场。 야매요사케비하지매요나가뜻도자시다고토바모기라이타코코로카라오모이가아ふれる涙を笑顔に変えよう流れる水は石を巻き上げその力は壁を崩し希望に変わる 真的像七十岁的人呢，再过生日就是七十整。希望在9月28号，在北展剧场举办《古村新思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的老爷子，能够唱得开心，唱得愉快，和你一起唱。3点52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也是在音乐当中感受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因为马上2018年的8月31号3点钟到4点钟这一个时间段也快要过去了。 I want you. 才古村新子老爷子说那句话，说即便有的人不唱歌，他的一生也是一种音乐。音乐不只是有隐形的声音，人的一生也是，整个过程也都是音乐。确实每个人可能在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有那种旋律很高亢的人生顶点，充满激情，充满能量，当然也会遇到那种感觉水泥过不去的时刻，那就是人生的低谷。当然你想咬咬牙坚持坚持的时候，下一个人生巅峰可能就在向你招手了。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时间，再次祝愿各位周末快乐，也希望你可以继续守候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拜拜。 Oh, it's okay to be a little broken and beat, but I'm alright with that. You're with me, relax. And you call it weak, baby, you're just unique. Come out of the black, never hold it back. 新空港机遇升级，拥地铁享低密，牛头温泉孔雀城佳兆业，逢源天赐85-150私汤叠院洋房，首付90000起，5157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账号记过20170400号。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加盟去。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